度我買咗三十幾零蚊喎，喺呢度啊。 朱雪只為度量衡，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。是台即是新北市的即是名产， 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頭先提到黎智英咧，咁就黎智英喺呢一單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啊，呢一單即係國安法嘅呢單官司裏邊咧，咁佢當然就係屌你即係重即係最重要嘅啊，最重要嘅一位啊。所以有些人估計，將來如果佢判刑可能都是最重的那個啊。咁呢啲我哋就不會評論啦。啊，咁但係而家六個高層咧就認罪。咁佢今日咧喺法庭裏邊咧就都處理一單佢司法覆核嘅 case 嘅。啊，咁咩咧？就係佢兩年前八月啊，即係2020年八月被捕咧。咁啊，國安處就攞咗佢兩部手機啊。咁後屘佢就入禀法院啦。就嗰陣時仲未知道，唉，屌即係而家睇到啦，而家個形勢就係屌你蛋白從寬，抗拒從嚴。咁佢嗰陣時咧就入禀法院咧就話，兩部手機入邊咧有啲新聞材料嘅啊，咁啊警方咧就冇權查閲，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啊。咁後來高院咧就下令就將呢一啲相關資料封存，暫時封存，係嘛？即係我要將呢個經過稍微講一講咧，就係話而家個發展已經係唔同咗嘅啦，會嗱。咁上個月咧就嗱封存咗一段時間啦，都好長啦。咁上個月律政司就用國安法嘅實施細則，嗰度好恐怖嘅。嗰個實施細則我哋喺本書度寫，全部登曬出嚟，我同埋我有分析嘅。咁啊，警方嘅權力係無限大嘅。咁又再去攞手令，根據呢個港區國安法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實施細則嘅規定，咁咧就再向法庭攞手令，就要求搜查手機裏邊涉及國安法嘅嗰啲所謂指明證據啊，咁就唔應該包含新聞材料嗱，嗰啲係國安法，我而家要告敲佢嘅，喺佢手機裏邊有啲指明嘅證據，係嘛？就唔係好似黎智英講嘅新聞材料，係嘛？咁啊要求咧呢個高院就撤銷咗原有嗰個手令，係嘛？咁高等法院咧就今日啦，22号就開庭處理啊。咁然後個法官就話咧，兩個禮拜之內就會頒布個裁決啊。咁啊，最遲就三個月。咁我估計咧，都唔樂觀嘅呢個係，係嘛？因為而家形勢唔同咗，係嘛？咁當初都仲可以法庭即係下令封存呢啲即係手機裏邊嗰啲資料，係而家。律政司就用國安法個私人實施細則咧，就要求喂解封。咁所以黎智英，唉，即係而家再做呢啲官司覆核都冇乜意思嘅。咁你嗰兩部手機，屌你啫，啊，佢要將啲資料解封，咁你都冇符嘅喎，係嘛？好啦，就算唔解封啲資料，咁你估佢定你唔到罪咩？大佬，咁啊？即係嗰個李宇軒啊，即係12人啊，即係喺大偷渡去台灣喺嚇，即係俾啲大陸啲水警鬧咗，翻去大陸踎完之後喺香港，跟住又告翻個勾結外國勢力，跟住佢督阿黎智英點樣做證人，點樣污點證人添啦，係咪？係嘛？求輕判係嘛？咁所以其實都唔樂觀嘅單官司。咁你睇到呢六個高層都要認罪，佢認咩罪啫？真係係嘛？你張劍虹、陳佩敏係嘛？羅偉剛、林文忠係嘛？ 洪伟光同埋呢个杨千祺认咩罪咧？真系我犯咩罪啫，大佬？喂，我打工嘅啫嘛喺度，我做报纸嘅管理阶层，或者我做编务嘅，咁啲文章嚟，咁我编辑新闻嚟，我编辑，屌你，我犯咩罪啊？我唔得。喂，连印我都有罪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咁样，咁好在佢自己印啦，咁自己印咪告埋三间公司啦，而家就系发行咁，系咪？咁我唔知阿德强有冇同佢发行咧，有同佢发行，咁啊德强都有罪，屌你真系，唉。嗱，我哋从呢件事咧，我嚟讲又讲又讲又讲啦，呢个系第二嘅汤家华。咁啊，上次佢就话，即系冇陪审团好啊，因为陪审团冇受过法律训练，系咪啊？咁呢啲即系政治敏感嘅案件，唔好用呢张啦，唉，屌咯，即系。換個張，我成日見到呢張真係換個張啦，唔使一定有張相嘅，大佬係咪？係人都識佢衰樣噶啦，屌你影我好過啦，係咪？呢個賤人係嘛？咁佢話陪審團冇受過法律訓練啊？喂，點解有陪審團就係要貪佢哋冇受過法律訓練啊？你老味係嘛嘛係嘛？咁先公正啊嘛，係咪？點解要設陪審團咧？你話俾我聽。咁有個資深嘅女記者林妙欣就喺呢個明報有篇文就叫做陪審團嘅啊，咁就話咧，即係呢個47人初選案，律政司就唔設呢個陪審團，由三名國安法官組成審判庭嚟處理。咁而家呢單咧，《蘋果日報》呢單案咧，亦都係冇審判團，唔係冇裁判，誒冇呢個陪審團，都係由三個法官嚟審嘅。OK， 係嘛？一樣係嘛？你唔使旨意啊！呢啲案點會有陪審團啫？講明噶啦，係咪？國安法就係厲害嘅地方就喺呢度啊嘛！咁仲有咩普通法啫？啲人仲喺度口噏啊！香港普通法，包括政府仲喺度啊！我哋呢度普通法，普你老母啊！仲普通法，佢邊度仲有common law啫？而家係咪？喺呢種赤色恐怖底下，司法已經淪為政治工具，係咪？呢幾樣係好清楚噶啦嘛！咁林妙欣咧就話呢、這個。當然佢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啦，即係講呢個湯家華。我上次做節目，佢就做一次鏟到佢上天花板啦，係咪？即係極盡人身攻擊，屌你咩！即係用最刻薄、最毒辣嘅，即係屌你咩言論嚟鏟鳩佢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林妙欣嗰個講法咧就好斯文嘅，咁又佢斯文人啊嘛，佢唔同我啲粗人啊嘛，係咪？佢講嗰啲道理我都明㗎，係咪？咁但係佢有一段咧就踢爆呢個湯家華。咁其實呢個咁唔出奇嘅，湯家華今非昨事係咪？屌你真係，喂佢串咗太咁，佢以前講嗰啲嘢佢全部，喂屌你佢當冇講過噶啦，佢亦都冇行出嚟澄清噶啦，係咪？咁佢就話咧，行政會議成員呢、這個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嘅資深大律師湯家華表示，國安案件不設陪審團，不影響司法公正。仲咁講，直言如果俾我揀，我幾時都揀法官。佢話，但係佢喺2020年6月13日，即係呢個國安法啊，即係已經係人都知道，喂，而家喺人大搞緊，就準備推出啦咁啊，咁佢就去即係講一啲嘢，就話唔使驚國安法嘅。即係呢個湯家華，我都有寫過嘅啊，呢一段我都有寫過佢嘅。咁佢咧。就咁樣講啊！佢話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十幾日咧，咁佢就咁樣講，或者喺呢個2020年6月13日，佢話普通法之下，我們有許多保障人權的安排，例如無罪推定、有權保持緘默、有權要求公開審訊、有權要求陪審員，這些我們習以為常。非常珍貴的制度，理論上不應受到這些法例的影響。湯家華在2020年6月13日，在這個國安法公佈前半個月說的話，現在他就走出來說，我選法官啦，如果陪審團和法官給我選，是吧？沒有陪審團好一點，是吧？你老母呢個唔家產，呢啲係咪要用我呢啲咁嘅言辭先得咧？林妙欣嗰啲就嗱，你以前咁講，而家你又咁講，咁即係點啊？咁佢不嬲都係咁嘅，呢兩三年佢講嗰啲嘢全部都係咁噶啦，係咪啊？咁佢以前反對23條立法，有份去遊行添啦，係咪著黑衫？ 你老母呢個冚家產係嘛？咁所以你從呢一個咁嘅所謂資深大律師，喂，佢真係資深大律師排名排前十名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仲揾佢打官司啊？收你幾廿萬一堂係嘛？唔使揾佢打官司啦，呢個冚家產係嘛？你揾佢打官司咪輸硬啊？係嘛？即係嗱，呢個就係佢上次講嘅陪審團一般冇受過法律訓練啊，由法官處理有政治爭拗或者政治敏感案件比較適合啊，係嘛？咁啊，六月十三號，2020年就咪咁講啊，係咪？唔使驚啊，我哋可以判又提出陪，可以揾陪審團嘅，我哋又可以乜可以物啊？普通法普咩普通法啫？係咪？我呢一節咧，我就係寫咗個標題叫《赤色恐怖之下，司法淪為政治工具》，普通法崩潰，法官上庭只係做暴政玩偶。誒，我覺得我呢標題好精彩，好精彩。你而家法官洗條撚審審案啊？啊？仲審咩？仲聽咩控辯雙方講啊？你睇上次47人案，哦，有29個認罪，咁啊排期宣判咪得咯，係嘛？屌你！今次呢單。6個全部齊認罪，咁啊哦，咁啊下一次就排期，喂、哎，即係嗰個排期咩就係判啫嘛，大佬。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咁啲法官做咩咧？喺法庭上邊有咩做咧？嚇、啊！大家嗰三個法官，你睇我揾嗰三個頭出嚟，屌你真係，佢可以有咩做咧？係咪？冇嘢做喎，哦，控辯雙方陳詞啊，你控方攞曬啲證據，開咗案之後，唔間佢全部認曬罪，咁啊無辯方咪企咗喺度啊，咁啊辯方律師係唔使做嘢嘅，咁而家咪變變下咪好似大陸咁咯，個律師叫你認罪啫嘛，大陸啲律師全部都係，係咪？大陸仲好笑啊，如果係啲官嗰啲，仲要喺庭上多謝感謝黨啊嘅恩情啊，屌你真係判你坐監，你仲要感謝佢啊！所以咧，你唔到你唔佩服江青當年喺個法庭上邊，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，你叫我他叫我咬誰，我就咬誰。屌你真係，係嘛？佢如果今日你個法庭唔係執行毛主席嗰個政策嘅話，我就只能夠和尚打傘，無法無天。哇！屌你真係，到最後佢自殺啦，佢唔使俾你即係搞佢搞到佢。國母嚟喎，呢個以前係，係嘛？佢到最後佢咪自殺咯，係嘛？佢都唔坐你嘅監啦，自殺啦。而家仲要叩頭謝恩啊！屌你，感謝黨嘅恩情啊！屌你，遲啲我即係香港呢啲拉，即係國安法嗰啲，除咗坦白從寬、抗拒從嚴、要認罪之外，仲要謝恩啊！要加一個啊！你謝恩咧就判少多一年，屌你係嘛？咁而家就即係咁樣係嘛？所以我哋只能寄予同情嘅啫，仲可以講咩咧？你話我哋即係赤色恐怖之下，司法就淪為政治工具，普通法崩潰。而家嗰啲所謂法官審咩案啫？佢係暴政嘅玩偶啊！唔使審噶啦，係嘛？你而家嗰啲咁嘅，屌嗰扎所謂國安法法官，係嘛？即係國安法指定嘅法官，屌你由人變鬼嗰啲，你諗下佢做到即係高等法院嘅法官，喂，你審過幾多案咧？全部都用普通法嘅，而家忽然間搖身一變，係嘛？佢所受嘅法律訓練或者佢嘅知識同埋經驗，係嘛？全部都。派不上用場，他只可以做暴政的玩偶，做政治檢控的工具，就是這麼簡單而已，是吧？你就拿著法律，屌你，喂，那個即是量刑，你就在那裡判咯，是吧？你只可以作主的就是，啊，你認罪，那我扣了多少，是吧？屌你真的，就是這樣而已，是吧？啊，你認罪的態度良好的話，我又扣多些，就是這樣而已。明明是判你10碌，坐8碌啦，咁样啊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因为共产党真系对呢8個字，而家竟然 你係咪發夢都諗唔到啲人？喂，你香港做律師嗰班人，你自己而家喺度諗啊！你做乜撚嘢律師咧？而家你話俾我聽，就係揾食啫嘛。稍微有啲良心嗰啲，佢我係揾完我就走咯，你明唔明啊？揾夠咪走咯，真係呢叫有良心噶啦，係咪？冇良心嗰啲咪繼續喺度咁家產做政治工具咯，係咪？所有而家嗰啲喺律政司裏邊嗰啲檢控專員啊，係咪？喂，個個都受過即係喂好完整嘅專業法律訓練嘅。而家今時今日，喂，你就係做政治工具，做暴政嘅工具，係暴政嘅其中一部分，係咪？所以美國財政部將個制裁，即係香港呢啲官員抗拒律政署，我覺得真係非常合理噶嘛，大佬係咪？邊有錯啫？屌你真係講下講係咪啊？冇錯噶喎，係咪？休息一陣啦。